好，又嚟到呢个岸伯法律点评啦。咁啊，今日啊唱独角戏吓，咁啊可能以后都如果高兴啊唱独角戏啦，唔使个吓，即系录音室咁辛苦系嘛，其他吓大围院啊嗰啲咁辛苦。咁啊，唱独角戏冇咩问题嘅吓，我亦都一样可以揾人，即系如果得嘅话吓，揾到人诶一齐录嘅。不过即系今日讲咩咧？今日咧就因为咧喺个网嗰度，其实有人留言问我一啲嘢嘅，咁就关于咧我其实详情唔系太清楚，不过都见到有啲相贴喺度啦，就系、是、好似有个组织叫做热啲公民咧。佢系组织安排咗一个即系女性啦，金丝猫就上去即系做节目定系开 party 啦吓，唔知咁咧就话睇过啲相就即系几夸张吓，咁我都嗱咁啊 post 埋喺嗰个网度，大家就吓、欣赏下啦。咁佢哋做啲嘢咁样就于是乎就有人问我啦。即係喺我 Facebook 就問我咁樣係佢哋係咪依靠妓女為生咧嚇？就或者咁啦，係咪犯法咧？咁樣有冇法律問題咧？咁樣即係搞呢啲咁嘅，似乎有啲淫亂之嫌嘅 party 咁啊嚇！咁其實就都幾惹人心思嘅一個咁嘅事件。咁當然啦，有啲人就唔中意啊，粵公民啦、黃仁達呢啲人啦，呢批人啦嚇，咁就即係好高興咁喺度啊貼相啊，同埋鬧佢哋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個事件咧，我又想咁即係問下大家諗翻轉頭，即係如果有人性交係咪一個犯法嘅事咧？當然我哋都好八卦，即係講人哋呢啲私隱嘅嘢係嘛，會啊會講嘅。但係問題即係我呢個講係法律喎。咁如果人哋閂埋門攞嗰個博嘢，咁唔通你話佢犯法咩？冇啊。好啦，咁佢話嗰個唔係老婆嚟啊，大佬嗰個好明顯係一個女士嚇，咁啊跳跳衣舞嘅金絲貓係嘛？你請佢嚟咁開 party 咁樣。咁好似有啲嘢喎，好似唔妥咁喎，咁我如果問翻你轉頭，咁有咩唔妥咧？咁你其實唔係好講得出有咩唔妥嘅喎。當然喺度鬧啦，唔中意佢嘅人，咁都係有啲唔妥。即係我哋都係包括我啦，都唔算係為道之士嘅。咁但係我哋都係即係一般人嗰個道德水平咁覺得咁樣壞，即係係做都唔好周圍養啦，係嘛？咁好啦，咁其實中間涉及嘅問題就幾多下嘅，值得即係討論下嘅。好啦，即系嗰个网友就问我，咁佢系咪依靠妓女为生咧？咁样咁我就好快就我已经可以话唔系啦，因为嗰个唔系妓女嚟，嗰个金丝猫。咁之后有冇性嘅关系咧？咁样喺现场我谂就难嘅系嘛？之后佢哋有冇交易咧？咁如果之后有交易，就同安排呢个 party 嘅人就有冇关系咧吓？咁样咁。大家都聽過啦，係嘛？即係做妓女，其實就同你請個人翻嚟幫你抹屋、洗衫，係嘛？清理個屋企、家務助理一樣，其實都是一個工作嚟嘅啫。嗱，一個工作點解我哋會好當佢係犯法嘅嘢咧？即係妓女啊，性工作者啊，性工作者啊，政治正確啦，唔好叫妓女啦。咁性工作者呢个系工作嚟噶嘛？嗱，如果你有接触嗰啲帮佢哋嗰啲团体啦、青鸟啊嗰啲啦吓，啊止行啊嗰啲啦，其实佢哋就好介意咧，即系你大家认为个性工作者有咩唔啱嘅，因为佢都系一个工作。咁啊系嘅，其实性工作者咧，我不嬲都话明码实价，系嘛，几多钱一剂咁样，服务态度良好，如果唔好啊，有口碑噶嘛，咁冇人帮衬咁，甚至乎你。有些人組織啲啊團係嘛？我哋都有啲知名網民組織啲團上去，網民上去東莞好、珠海好去嫖妓咁啊，幫襯性工作者咁啊，都係明碼實價嘅喎。其實佢冇揾你笨，好過你幫襯律師啊，係嘛？啲律師打小官司照收你錢嘅係嘛？即係咁啊，妓女就實際啲啊，係嘛？律師仲要整一個即係 道德光環喺個頭度，正義噶咁樣，你俾少蚊都冇正義啊！嚇，你俾少啲錢都告你啊！咁但係問題妓女又冇呢樣嘢嘅喎，講明啊嚇，係收錢嘅咁樣。妓女係咪應該話佢犯法咧？唔犯法，係咪？即係點解我哋都知啦？因為我哋講話一樓一房係冇問題嘅，即係佢如果係用性服務去交換錢咧，咁呢樣嘢我哋就冇人話得佢唔啱嘅。咁究竟有咩唔啱咧？而家就所謂依靠妓女為生啦。咁咧，其實都有啲勉強嘅。咁但係條法例喺度啦嚇，所以變咗嗰啲所謂馬夫啊嗰啲咧，咁快啲嗰啲人就可以告嚇。咁但係你話究竟點解又唔告妓女咧？咁樣大家可能都聽過，從前咧槍技合法嘅，有一段時間。有一段時間香港槍技合法的，所以抽税的，澳門也有一段時間是合法的抽税的，所以也很難說有什麼不對的，即是你說不對，我們不喜歡，為什麼有很多東西在法律上，為什麼呢？就很難說人不對的。這裡不妨說一個法律上高，即是哲學的觀念，哲學觀念是真的很少說哲學，但是这个就是17世纪18世纪那个叫 Bensom， John Bensom， 即是 Bensom， 他的又是法官，又是读law的，又是哲学家，很有名的人。那么呢 Bensom 他那个提出一个观念的，那直到现在都影响深远的。他说即一个人有没有罪呢，应该有一个原则，就是伤害原则，他叫 Harm Principle。咩话咧？你做任何嘢都好，个社会好唔中意，好冇道德都好。嗱，冇道德咧，我哋搞清楚，冇道德唔系等于犯法嘅。唔道德嘅嘢多得很啦，尤其啲政客你见啦。咁我哋系咪话唔道德嘅嘢就要拉佢坐监咧？咁啊唔得噶。但系咧，边一啲情况冇道德得嚟又会伤害到人咧？咁你就似乎即系个社会就有权干预佢啦。所以个原则就系 harm principle 就系咁嚟啦。意思就是说他做任何事都好，他如果没有伤害人，社会不应该惩罚他，不关你的事。而且这个也是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即是不会说个社会干预到人的私人行为的问题，是不是？闩埋门他做什么事呢？你不应该骚扰他，不应该，最重要他不会 hurt 到人，不会伤害到其他人。说是易，很多人就说他伤害了他，不如同性恋，以前就犯法，现在没有，当然冇人傷害到人噶嘛，係。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即係宗教人士咧，佢認為泛濫咧，咁人口會減少啦。咁中古時候當然啦，同性戀咁你違反天主教嗰、那個嗰啲概念，咁佢咪燒死佢啲嘛？咁但係即係有咗呢個文明之後啦，我哋有咗自由主義呢樣嘢啦，成個西方社會咧，所以就會比較好啲啦。咁就係用呢個 harm principle 去取決好多嘢。咁包括我哋而家講咧，即係點解妓女我哋好難話要，即係好多人都話佢影響咗社會咁。你都可以話佢影響社會嘅，影響人哋家庭啦，搞彎曬人啲家庭啊嘛。咁啊，搞到好多人唔生仔啦嘛，因為有雞叫啊嘛，係嘛？類似啦，咁你可以咁樣 associate， 即係帶引到佢影響咗社會，係唔係咧？咁樣咁當然啦，個原則就係一個原則咧，傷害原則有得拗嘅，係嘛？好多嘢都有得拗。咁所以咧，但係一般現代人嘅社會觀念咧，即係我哋簡單啲講咧，唔係直接傷害到你都唔應該干擾佢嘅，係咪？道德就還道德，即係法律就還法律，道德咧就即係法律唔應該係彰顯道德嘅，係。咁呢個亦都戰後嚟講 settle 咗噶啦，即係越係文明咧越少，即係因為道德嘅問題去用法律迫害一啲人啊咁嚇。咁呢個我個人嚟講，我覺得係即係進步嘅。咁好啦，翻返去即系黄蓉搭嗰条片嗰度，咁佢有冇伤害到人咧？咁样当然啦，洗眼啦，所谓系嘛，好多人好唔中意啦，喺互联网度贴晒啲相出嚟，咁啲人贴嗰啲都唔系好啱啦，系咪？咁好啦，有冇法例监管呢样嘢咧？简单嚟讲咧，互联网大家都知啦吓，就不受影视条例嘅吓。咁佢哋咧嗰个开 party 有人跳舞咧，会唔会系冇牌咧？咁样？都好難搞啦，因為啲私人 party 聚會又唔係公開，咁佢需唔需要牌咧？都政府唔會干擾嘅，我相信就唔會干擾啊。咁咧，影視又算冇得話佢冇牌喺度搞揾人跳豔舞咁啊，閂埋門佢做乜都冇得搞嘅，即係唔應該搞佢啊！我覺得嚇唔應該搞。咁好啦，咁佢貼咗出嚟，咁佢貼得出嚟就俾人哋 攻擊㗎啦，咁呢個佢承受啦，政治後果。但係咧，你話要話佢有罪咧，咁就難搞啦。咩罪咧？犯咗咩法咧？好難嘅，我哋唔能夠即係因此而話佢犯法嘅。咁佢有冇？有冇一啲唔妥嘅地方呢？咁似乎啦吓，如果佢系连出嚟，鬼咁高兴喺个网嗰度连出嚟，啊，依家网友又转载啫，咁第一个连出嚟都系佢啦。咁佢可能系触犯咗某啲嘢嘅，啊，即系色情不雅及色情刊物即系条例嘢咁。嗱，互联网呢样嘢咧，我哋做网台节目都要知啦，冇法例管噶，大家知啦，我哋系咁爆粗口讲啲，因为咧嗰啲节目守则嗰啲咧系监管正式电台嘅。咁裏面係好多即係其實唔係幾法律嘅嘢嚟嘅，即係包括要持平啊咁樣嗰啲咁啊，係一啲價值判斷嘅嘢嚟嘅，係嘛？行為守則嚟嘅，多咗啲咁嘅嘢，咁亦都會成為法律嘅一部分啦，因為佢係法律裏面嘅即係守則啊嚇，發牌嘅標準啦，咁所以成為一個法律的一部分。但係如果我哋唔係要個牌咧，就冇喎，呢啲法律監管唔到，咁所以講粗口咧。即係十幾年，十年前我搞網台開始咧，就都首創即係爆粗嘅節目咁樣，甚受歡迎嘅。咁到今天啊，更加啦嚇，咩核突嘅粗口，即係網台都聽到啦。咁但係聽到還聽到喎，可唔可以投訴嘅咧？奇怪，投訴少咗嘅。咁因為你可以向呢、這個色情及不雅條例審裁處咁就投訴嘅。咁啊，當佢係色情物品，三級制啊嘛。咁如果你係當一個物品，而一啲色即係有啲粗口，錯太多啦，咁啊可以投訴嘅。咁佢要做嘅咧，只係俾個 warning 啊，擺喺前面，即係話呢個節目有不雅嘅即係嘢，咁希望大家小心，細路仔唔好睇咁樣，咁就冇啦。係，咁啊，當然啦，我哋睇到黃大嗰個熱血。公民貼出嚟嗰啲咧，嗰啲相咧，咁唔知點解佢貼啦？可能佢係吸引啲人入會咧。咁呢個咧係佢嘅發展嘅手法嚟嘅 ，marketing 嘅手法，不宜即係多太多意見嘅。我覺得咁人人中意咪由佢咯，係咪？好啦，咁佢又冇色情啦，係嘛？又有冇依賴妓女為生咧？咁樣應該都冇嘅，因為如果之後兩情相悅嗰、那個嗰啲人幫襯嗰、那個，咁就唔係佢安排啦，即係唔係黃仁達或者黃仁達嘅粵公民嘅組織安排，又唔係依靠嗰啲妓女為生啦，因為佢安排嗰啲妓即係唔係妓女嚟啊嘛，佢哋表演啊嘛，演藝人員嚟啫嘛，跳脱衣舞咧，只不過係一種表演嚟嘅啫嚇，唔係一種即係性交易嚟嘅。咁如果有因此引出其他性交易咧，亦都唔關佢哋，除非佢直接收錢收佣金啦嚇。咁啊唔關佢哋抽傭咁啊另計啦。如果唔抽傭嘅咁啊唔關事。咁啊單單係跳下舞啦咁就冇嘢嘅。咁啦，即係其實我就如果喺外國生活過，你知啦，即係比較興嘅佢哋唔知點解中意突然間請個咁嘅嘢翻嚟，即係跳下舞。普通私人 party 都會搞啲咁嘢，佢當玩嘅啫，其實。即是鬼佬幽默嚟嘅，就未必涉及色情嘅添，大多数冇涉及色情，搞气氛嘅啫。咁咧，即系黄仁达咧就得风气之先系嘛，搞下啲咁嘢咁咯，都冇坏嘅系嘛，冇坏嘅。我哋好多好正经嘅政治组织系嘛，大家知唔知啲社民联成立2006年尾啊嘛，成立第一个活动系咩啊？在聖誕節派避孕套啊，叫大家快樂，即係快樂，唔知道快樂乜啦。總之係派避孕套啊！我寫咗個 blog 嘅當時，大家有興趣可以抄下。十月尾即係聖誕前，喺尖沙咀嗰度，唔知搞個 party 咁，即係唔係 party 係，總之係派避孕套啦，喺個公眾地方啊，皇后天星嗰度啊，即係嗰陣啊，咁嘅嘢都諗得出，咁啊幾有創意啊，係嘛？好似李慧儀喺度派添啊，我冇收到啊，不過我話哇咁都搞得出，你社會主義喎，社會主義唔無性噶嘛，咁我冇得爆，冇得駁佢嘅係嘛？所以香港地係咁噶啦，各施各法係嘛？咁呢集即係順便講啊，即係一啲其他法律常識嘅嘢啦。特別一個所謂 harm principle， 而家好多嘢我哋話，即係如果你干預到人嘅私隱咧，係咪？咁咧，比如你。 儲有啲兒童色情物品啊嗰啲咁啦，嗰啲相咧，點解都話可以告咧？照計係好過人噶，係嘛？咁、那個理論就係因為你會間接鼓勵到呢啲即係未成年嘅性工作者嘅行為喺落後地方，咁認為剝削咗佢哋咁樣，有啲咁嘅嘢咁，外國興，咁香港又跟埋就入咗呢啲法。咁但係你話如果我哋翻返去任何一條法例啊，翻返去問佢，我哋喺個哲學層次問佢應唔應該有咧咁，係嘛？妓女人哋揾食，咁點解你干預佢咧咁樣？咁其實講唔出一個道理嘅，係咪？我中意睇鹹片，咁點解要干預我咧？我唔係傷人啊嘛，嚇傷害人啊嘛。咁但係當然啦，你話你咁樣搞壞社會風氣，叭叭叭咁就拖咗好多其他嘢，係咪？咁無不可嘅，係咪？因為都有啲法例係咁嘅，你私人嘅行為咧，嗰、那個法例監管同埋禁止嘅。咁我哋都係有呢啲例嘅，嚇、啊、咁但係得個支持啦，嚇、啊。即係以後我哋如何評價啲新嘅法例出現應唔應該刑事咧？或者依啲現有嘅法例係咪應該非刑事化嘅咧？咁我哋記住一個即係哲學上嗰個觀念叫做傷害原則啦 ，harm principle 啦。咁我哋講嘢就專業好多嘛，評論嘢就專業好多。好，講住咁多先，多謝各位收聽，即係點評法律點評啊，拜拜。